这个月开始哈，我有一个新的一个系列的讲道，是提到了关系 relationship， 啊，我加了一个 S， 就代表有不同的一个关系。当然也是配合这个月我们庆祝母亲节，下个月庆祝父亲节。啊，我们在这当中有许多进入婚姻的，我们有夫妻之间的关系。那各位有了孩子，还有亲子之间的关系。那从小我们都有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然后到了学校，跟学校同学的关系，开始工作了，跟同工的关系，来到教会啊，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认识神，建立了跟神的一个关系。好，那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试试看哈，各位来想想看，如果你想用一句话来描述关系，Press on any word that comes to mind when you hear the word relationships， 你会想到什么呢？这个字关系，你会怎么样来描述啊？用一个形容啊，或是一句话来描述，你觉得关系是什么？对你而言，关系是什么？好，给各位一分半的时间，然后我要点两位来回答。What is relationship to you？ 啊，小秋说，你说。 交流 啊，英文怎么说 ？Communication 有交流，好，好，还有呢 ？Connection 连结啊，还有呢？什么是关系？对你而言，你可以打一个比方啊，或是形容什么是关系？哦，要为他做一些事情。哦，共同做一些事情 ，together 啊 ，together 关系才到 together。还有呢 ，party， 然后 party 之间的 有 connection 啊，有交流啊，有连结。还有呢，你想到关系想到什么？ 爱 啊，那请说。了解要彼此了解哈，我们年轻的姑娘就是想大家了解啊怎么了解？在 Facebook 上了解，还是 email 上了解？啊，小秋，请说，你要说什么？这叫 Tom Holiday， 他是Rick Warren 的同工啊，他们在他这个教会推行啊，他们有关于建立关系这个事工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哈，您参考看看，他说关系是令人痛苦的 ，relationships are painful 啊，关系是美好的 ，relationships are wonderful， 然后呢，他说呢。关系比一切都重要 ，relationships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you can imagine。Yeah. 你可以同意他说吗？啊，有的时候关系让我们感觉很美好啊，不管是跟你的家人啊，跟你的朋友，可是同样这些关系也给我们很多的伤害，也许这个伤害从自你的父母而来啊，也许从你的配偶而来，也从你的孩子而来，有的时候。甚至从教会弟兄姊妹而来啊，事实上过去这几年啊，比如说我在这边牧会，或是之前在台湾服事的时候，当弟兄姊妹来找我啊，或是师母，你各位猜猜看，大部分是什么问题？ 关系出了问题 啊，关系出了问题啊，跟谁的关系出问题啊？跟人的关系啊，跟配偶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某一个同工。啊，某一个弟兄姊妹的关系出了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出了问题。我们怀疑神，我们抱怨神，我们想啊，我怎么听不到神的声音？神是不是忘了我？啊，神是不是不喜欢我？啊，我是做错了什么吗？好，都是关系的问题。当然，我们有些具体的事情啊，比如说啊，我需要找工作啊，我需要读书啊，考某个学校等等等等等。但是最大的问题啊，都还是在关系上。即便是病痛啊，病痛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为他祷告，对吧？他心里想的还是 哎，我跟神的关系如何？哎，我生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儿女、我的配偶？都是关系的问题。所以说看关系重不重要？重要。既然如此啊，关系这么重要，大家都可以体会跟了解。可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关系呢？啊，有两种极端。好，我们去处理关系。一种极端在我右手边，它叫做 isolation。 什么叫做 isolation 啊？我想要把自己隔离开来，独立出来。为什么呢？ I want to be safe。 我需要安全，我希望保持距离啊，像开车一样，我保持距离以车安全，因为我受过太多的伤害了。啊，那如何避免不要受到伤害呢？我就从这关系当中抽离出来。你有类似的情况吗？在家庭当中啊，你觉得啊，我不想听对方在说什么了啊，我听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他了，那我就什么，把我自己 isolate 出来，这样子好像比较安全一点啊。结果带来的所谓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冷战啊。那当然分房睡有的时候是因为健康的关系、睡眠的关系啦，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或是来到教会里面，或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喜欢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大教会聚会啊，我去聚会结束就走了，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需要跟任何人讲话，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了解我、知道我的事情，我也很害怕别人问起我的需要，我反而会觉得受伤害。isolation。 但是有另外一种极端啊，在我左手边的极端叫做 immersion 啊。什么叫 immersion？ 我需要你我才活得下去，也就是说我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这是另外一种关系的极端啊。我的先生没有陪我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太太不跟我说话我就活不下去了，我的孩子不在我身边我就活不下去了，或是我父母离开我我就活不下去了，我的情人啊，在座各位有些年轻朋友还没有进入婚姻啊，我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了。你觉得这种关系好不好啊？ 不好 啊。不好啊？为什么不好？ 因为人的关系是短暂 的啊，你会把对方的脖子插得很紧啊，你的老公啊，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你一定要陪我啊，好，把它插得很紧啊，我需要你，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啊。有时候父母对儿女也是一样啊，抓得很紧，控制得很牢啊，这时候孩子更是想要脱离你、逃离你啊。所以你发现这两种关系啊，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不是个正常的关系。但是你我都常常落入这样的一个试探当中，或是想把自己孤立隔离开来，或是想啊，我们把我们某一个人当作我们的上帝，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活不下去啊。你是哪一个类型呢？你是哪一个类型呢？你怎么知道你是偏左还是偏右啊？去看看你下面有问题是吧，你可以想想看，哎，比如说你要去度假，你要去度假好了， vacation holiday， 你会怎么样计划你的假期？我要一个人去大峡谷。OK 啊，这时间啊，还是哎，我要一群人跟我去 shopping 啊，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倾向，你喜欢 isolation 还是 immersion 啊？我一定要有人陪我，陪我可以讲话啊，即使我开车也要有人陪我讲话啊。如何计划你的假期啊？如何你去运动？啊，你要自己运动呢，你还是哎，你需要你的配偶陪你去运动啊？还有，你要去好好大吃一顿啊，享受一顿大餐，你会怎么做决定？ 大餐要有人钱 啊，有人付钱啊，对对对，好，先生要来 pay treat me 啊 ，OK 啊，这个时候另当别论，有人要付钱，要不然啊，你可能，所以你怎么做决定？啊，还有 fellowship 我们的团契啊，你喜欢跟人说话吗？还是你喜欢 alone 啊？甚至你想我只想自己回到家，我只想看电视就好，我什么话都不想说， 啊，我就窝在沙发里面，啊，太太孩子最好不要来打扰我，啊，还有工作的时候，你喜欢独自一人工作，还是你愿意跟别人合作？这些都是 relationship， 都是关系。所以未来我们这一两个月，啊，我们就透过圣经来学习，来认识如何有一个健康的关系。好，我们下一页哈。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来祷告，耶稣就来为门徒祷告。其实这是耶稣最后的祷告，在他要受难、逼迫、上十字架之前，他为门徒的祷告。啊，他为谁祷告呢？啊，为这些人，就是在场的那些人，他的门徒啊，这些使徒们，也为哪些人？所有相信我的人，哪些是相信耶稣的人啊？就是在座的你我各位啊，耶稣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什么需要祷告？耶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为他们的合一祷告。耶稣为什么为他们合一祷告？所以可见这个事情是不是非常的一个重要，也是耶稣的好像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话，最后的祷告，耶稣提到的是 unity， 是合一，是合一。各位觉得合一容易吗？啊，刚才有举的例子啊，所有几乎来到教会啊，或是说需要辅导协谈的例子，都是跟关系的破裂、关系的冲突有关。为什么会关系破裂？为什么冲突？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是罪人。即使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仍然有许多老我的习惯，而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所谓 centeredness， 自我的中心，以至于我们把自己跟神、跟别人隔绝了开来，隔绝了开来。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祷告是为门徒们、为所有相信他的人的合一来祷告。我们需要主为我们祷告，我们也需要彼此来祷告。耶稣如今仍然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你会发现教会当中许多伤害啊，因为冲突而分裂，那夫妻之间更是如此了，更不用说有许多的问题来自于关系的破裂。主为我们祷告，我们也要彼此代求。那什么是合一呢？ Unity， Unity 跟 Uniform 有什么不同啊？啊， Unity 跟 Uniform， 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 啊。比如说我跟你穿一件 Uniform， 什么意思啊？我跟你都穿一件同样的衣服，学生都穿一个同样的衣服啊，同样的衣服。早期国内啊，我都要穿同样的衣服啊，现在开放了，我们可以穿不同的衣服啊。那 Unity 有什么不同呢？ 可以是心灵上的 啊。你会发现哈， Unity 是愿意接纳不同，接纳差异，但是可以怎么样，彼此合作，朝向共同的方向啊，接纳彼此差异的不同。在婚姻里面，男女不同，你的孩子个性不同，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不同的人，是吧？但是 uniform 就是，对不起，我希望你跟我完全一样，你要你的配偶跟我一样。我喜欢逛街，你要喜欢逛街；我喜欢爬山，你喜欢爬山；我喜欢吃肉啊，我喜欢吃菜，等等等等，很多不同的习惯，这 uniform 就没有办法接纳，没有办法欣赏。需要统一，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耶稣不是为你统一来祷告啊，耶稣是为你合一来祷告。待会我们就来看看啊，耶稣他自己怎么样来示范合一。来下一段啊，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父子圣灵啊都出现啊，整个约翰福音充满了父子圣灵他们三者之间的互动。所以如果我们要效法一个榜样，什么才是合一的一个榜样？ 这边提到了一个真正的合一的榜样，是从父子圣灵他们三位之间的互动而来的。那我们知道有一个神学名词叫 Trinity 啊，叫做三位一体啊。那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一些迷惑哈，哎，三位怎么又会是一体呢？后来我们在我们的 discipleship 当中，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啊。我又引用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8:19提到了，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对不对？为他们施洗，他们是三位，是复数，可是奉他们的名。如果你注意看那段经文，就是单数的 single name， 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他的 character， 所以父子圣灵他们是三位，可是却有同一个名，同样一个属性啊，代表啊他们之间的互动。你来看看21-23，父子圣灵他们怎样的互动？他提到了父差遣了我。我又差遣了圣灵，我又差遣了你们，然后父给我荣耀，我也给你们荣耀，父爱我，我也爱你们。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不是说我要荣耀我自己，我不理你不管你，而是父荣耀子，子呢还要荣耀他属于他的百姓。你给我的话我也给了他们。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都是荣耀对方的，欣赏对方的。我们讲到荣耀这个字哈，不是只是说好话这个事情，荣耀就是我以他为荣啊。各位肯定为你的儿女，哎，我以我的儿女为荣，我以我配偶为荣，我以我的父亲母亲为荣，我们觉得 amazing， 觉得 wonderful 啊。你是否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儿女，对你的父母，你以他们为荣， honor them， 这是父子圣灵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反映神的荣耀呢？比如说我们在周报上常常都有列下这一段经文哈，这个不是经文哈，这个西敏的信约，什么才是人生的目的啊？人生最终目的是荣耀神，享受与他的同在，直到永远。我们如何能够反映神的形象？我们在这边，我们这一群人，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吗？不是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房子里面是基督徒，不是会堂的大小，也不是人数的多寡，而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人说，哎，我来自于向荣教会，我们在这个名，这个招牌，这个名底下，你给别人的印象是什么？哦，向荣教会，弟兄姊妹是彼此相爱的。向荣教会很有爱心，他愿意接纳不同的人。我们在这个名底下，别人看到你们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别人就被吸引，以至于用反映神的荣耀。所以反映神的荣耀在于我们彼此的关系。也许各位听过类似的一个例子哈，啊，类似的故事哈，比如说有三个兄弟，他们常常想要争吵。争家产，然后呢，国王听到了，就邀请他们三兄弟来皇宫里面吃饭，哇，他们就很高兴了，啊，他们到了这个皇宫里面，啊，哇，满桌子都是酒席，正想要大吃一顿的时候，哎，我没有筷子，对吧？啊，好，国王就给他们一人一双筷子，啊，然后呢，但是这筷子是这么长。啊，有一个桌子这么宽这么长，然后怎么办？他们用这么长的筷子试了好久都吃不到，他们急坏了，也饿坏了。可是这个时候又不能用手抓，对不对？在这个国王面前实在是太不礼貌了。后来他们怎么样能够吃饱呢？啊，他们用他们这个筷子夹了菜给在桌子对面的另外一位弟兄，他愿意为别人先着想，先给予对方，啊，结果最后怎么样？他们三个人都吃饱，不仅吃饱了，他们也学会了兄弟之间彼此相处之道，啊，其实你我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我们是先看到自己的需要，还是先愿意配合满足对方的需要？ 如果你愿意先看到对方的需要，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你们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家人关系，马上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这是父子圣灵给我们示范的一个关系。好，我们看第三点啊。同样的，我们也看见父子圣灵神的属性跟形象。如果要问你，你觉得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上帝的属性啊，你要怎样描述这位神？你会怎么描述他？你觉得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爱、 公义、信实、圣洁等等等等等，是吧？那如果说要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神就是爱。那我们这段经文啊，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是爱。好，那各位可以想想看，在神创造人之前，世上没有人，但是神的本性是爱，那神怎么办呢？如果你爱没有对象，你没办法爱，是吧？所以事实上神在创造人之前，他的属性就是爱。那我们看到父子圣灵是复数的，刚才也提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爱。同样的，我们被神所创造，我们的形象是反映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的属性也不是我们的形象，也应当是爱，也应当是爱。这个爱是跟另外一个人有连结的关系，有交流的关系，有沟通的关系等等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个活动，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啊，神也对亚当说，那个人独居不好啊。后来神就为他创造了他的配偶。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孤立起来，因为我们从被造的形象就是要建立关系。好，最后一点，第四点，我们来看啊，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那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好的关系呢？那么提到一个 priority 啊 ，priority 啊，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耶稣如何爱世人？他提到的是主，你已经爱我了。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先爱我了，我已经先认识你了。所以看到一个关系的优先次序，耶稣自己示范了一个关系优先次序，就是我们应当先与神来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有爱的需要，我们从神来得着满足，以至于你才能够去爱其他的对象，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或者说我们真的没有足够的爱去爱他们，因为我自己也需要爱啊，是吧？常常我们犯的问题就是啊，我的配偶你要给我所需要的爱，我的儿女你要给我所需要的爱，或者我的父母你要给我所需要的爱。当我得不着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大的挫折感，很大的伤害。但是如果我们先从神来得着安慰，得着爱，我们反而有更多的爱去爱我们的家人，他们也会用爱来回应我们。所以这边有一段 C.S. Lewis 啊，上个世纪英国的大文豪、哲学家啊、作家啊，他写了一段话哈，因为是翻译的哈，有点拗口哈，但是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们试试看哈。他是下面这段话翻译来：当我学习爱神比爱我最爱的人还多，我便可以更爱我所爱的。一旦我为了爱我最爱的人而牺牲了神，我会连我最爱的人都无法爱了。所以优先的事情先做，而不会排挤却能够成全次要的事情。那下面这一堆哈英文，各位可以 you can read in English 哈。他还少了一句话 ：To love you as I should, I must worship God as Creator。我们先来敬拜神，我们先来爱神，先来跟神建立那个关系。所以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啊，你不是先找某一个人哭诉哈啊，当然你愿意找师母找我，我们是 welcome。但是如果你先来寻求神，从神得到安慰，你将会有足够的爱，或是 能力去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特别是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那前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叫做 The Shadow of Lamb， 啊，中文翻译成影子大帝，啊，就是提到 C.S. Lewis 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这一辈子都是未婚单身，直到他60岁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美国的女诗人叫 Joyce， 啊，这个女诗人很坎坷哈，她的丈夫酗酒，所以她跟她丈夫离了婚，然后她带着孩子后来来到英国去，很有才华。后来这个 C.S. Lewis 为了帮助她能够居留在 England， 就跟她假结婚啊，我知道这是错误的，跟她假结婚一年之后，后来发现这 Joyce 罹患了骨癌，而且是末期的骨癌。这个 C.S. Lewis 才发现到啊，他原来是这么爱这个姐妹啊，这个女孩啊，这个女诗人。后来1957年就真正的用基督教的仪式举行了婚礼啊。这 C.S. Lewis 在知道这个 Joy 已经罹患骨癌，但是他爱她的缘故，他们一起进入婚姻啊。1957年，然后这个期间他也向神祷告，求神来医治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的 Joy 啊，真的好像好起来了啊，他们愉快的一起过了生活。可是不到3年的时候，他的癌症又复发了，他就过世了啊。这时候 C.S. Lewis 他心里就有很多的疑问。那后来他写下这本书叫做《A Grief Observe》啊，那中文翻译成"清清如雾"啊等等啊。他这本书就跟他以前写的书完全不同。以前他是辩才无碍，但是这本书里面好像他跟神在对话，好像有点埋怨，但是又不能埋怨。他最后看到了 The Shadow of Land， 什么意思啊？当你看到一个大山的时候，你去爬山，阳光照下来的时候，你会看见 Shadow， 啊，太阳照下来这一面被山遮住了，你只看到一片的阴影。他发现哦，原来我们在地上的时间，这个地球，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好像 The Shadow， 只是个阴影而已。真正的新天新地在山的那一边，在阳光可以照耀的地方。所以他就不再把自己的目标摆在这个 shadow 里面，他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得到复原。虽然他失去他最爱的配偶，但是他从神那边得到力量跟帮助。希望你我也一样找到这个优先次序，从神得到爱跟满足。好，最后我们做个结论，今天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应用第一点，知道神希望我们能够建立合适的健康的关系，不是 isolation 把自己孤立，也不是把某一个人当做你的偶像取代了神。第二个啊，我们要分辨啊，所以第一个是关系的重要性，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关系的平衡，第三个我们学习优先次序，先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关系是你所建立，是你创造我们的一个心意，因为父子圣灵之间就有这样子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也希望我们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也学习如何跟我们职场上的这些同事我们长官有一个好的关系。未来这2个月，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也从你得着力量，有能力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以至于我们最后仍然有一个彼此接纳、彼此欣赏、彼此相爱的关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接下来我们要领圣餐哈，那我们请宋妈妈为我们来弹这个会前的音乐啊。